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。 今天我想要选一个绘本来跟大家分享。这本绘本呢是我选我自己，这个内容是还蛮生动的，我个人是蛮喜欢的。那我念一小段跟大家来分享。每隔五年，动物会举办一场总统大选，狮子最爱选举了，因为大家都会把票投给他。他只要很帅气地站在山丘上问，谁要投票给我啊？大家就会异口同声地说，我们都要投票给你。然后大家就能尽情地享用香甜的小点心和草莓奶昔。可是这一次，小灰鼠问，如果一场选举只有一个候选人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既然要选举，就一定要有竞争对手。狮子接受了挑战，还请了人画了一张竞选海报。狮子觉得很满意，因为母狮子把它画得像极了。小灰鼠也请了一位艺术家替他画海报，其他动物看到小灰鼠的海报，他们也想参加这次的选举。每一种动物都推派一位代表，每一位候选人都要选发表政见。首先由小灰鼠代表啮齿类动物发表了一篇演说，他激动地说，猫没有权利吃老鼠。他一说完，所有的老鼠都鼓掌叫好啊。他接着说，只要我当选总统，就换我们吃猫。紧接着小灰鼠的发言，一只高雅的大猫大声地宣布，只要我当选总统，我保证大家三餐都有老鼠可以吃，不管是煮汤、烧烤或是油炸都行。只要投我一票，你们就有吃不完的老鼠。所有的猫听了都热烈地鼓掌。一只蚂蚁接着说，我们应该更努力，一天只工作20小时根本不够。他一说完，立刻高喊，胜利胜利。在慷慨激昂的演说之后，绵羊突然高举的旗帜说，我的羊毛只属于我，谁都不能拿走，只要我当选，一定严格禁止剪羊毛和打毛线。接下来换鲤鱼发言，鲤鱼对于水源保护区有一些很好的想法。他说，即使碰到干旱，也能让动物有水喝。可惜大家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只听到一阵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。鸵鸟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说，是关于一座崭新的飞机场。他说，机场里要有免税商店、停车场，还要四条飞机跑道和一条地下铁路。但是大家问他，钱要从哪里来啊？他立刻就把头埋进了沙子里。德国狼犬主张法律和秩序至上，所以每只动物都应该佩戴项圈。狐狸一边提倡废除所有的界限，一边斜眼偷看着铁丝网里的鸡。牛羚保证给大家一个万物平等的乐园，在乐园里大家都吃一样的食物，穿一样的衣服，唱一样的歌曲，彼此相亲相爱，共享清凉的泉水。 只有金鱼对选举不感兴趣，早早就回家了。好不容易大家都发表完政见，终于可以开始投票了。因为不是记名投票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谁投给谁。最后，鼹鼠宣布开票结果，每位候选人各得一票，狮子零票，还有一张废票。狮子竟然落选了，他是唯一没有把票投给自己的候选人。狮子觉得很失望，决定暂时离开这个地方。其他动物都开心极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总统，而且这些当选人立刻将他们的政见付诸行动。于是，狐狸猎捕鸡，猫吃老鼠，老鼠攻击猫，绵羊捍卫身上的羊毛，牛羚成了和平大使，德国狼犬帮鲤鱼戴上项圈，鸵鸟把头埋到土里，却撞上了幼鼠，害幼鼠只好搬家。唉，真是一团混乱呀。整整两个星期，森林变成战场，动物们为所欲为，不再遵守任何法律和秩序。狮子站在高高的山丘上，无奈地摇摇头。这时候，小灰鼠出现了，他问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狮子看着他说，我们。小灰鼠叹了口气，好啦，别生气了啦。请问我们伟大的森林之王，你会怎么做呢？狮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大吼一声，停止，我们要重新选举。动物们吓得面面相觑，他们早已全身伤痕累累，不想再玩总统游戏了，因此很乐意接受狮子的提议。狮子站在一片荒凉又混乱的大地上，问，谁要把票投给我啊？动物们满怀希望，一起大声说，我们都要把票投给你。狮子再度以最高票当选，他还依照大家的才能选出内阁官员。最后，大家开心地围在一起，享用香甜的小点心和草莓奶昔。讲完了，大家觉得这个故事如何呢？你是什么动物呢？你是狮子，还是老鼠，还是狼呢？好的，已经很晚了，大家晚安，祝大家有一个好梦。